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俄罗斯的转对舌机电视报和莫斯科爱国者网站分别刊载了题为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由我们民族自己来和祖国统一的文章。